นะโมบุญชีสิกขาโมนีปัส นะโมบุญชีสิกขาโมนีปัส นะโมบุญชีสิกขาโมนีปัส นะโมบุญชีสิกขาโมนีปัส นะโมบุญชีสิกขาโมนีปัส นะโมบุญชีสิกขาโมนีปัส ท่านยินดีที่จะช่วยถึงไหนประจบยี่ปักปักยี่我们以来教我弟官诸有为相，我时时发愿配清斋，见诸比丘烧沉水香，香气直然来入鼻中，我观此气非木非空，亦非烟非火，去无所住，来无所从，由是意消法力无漏，如来印我得香而好，尘气速灭。妙香蜜源，我从香源得阿罗汉，佛问圆通如我所证，香源为上。呢段经文咧就系观六尘啊，其中咧就属于第三种叫做香源就观香，即系香源同志咧，你因为观香气而得应道，咁就叫做观香气应道啦。又咪香源同志香源。就是觀這個香氣來無所從去無所至、啊、以此就驗證他自己這個身心而得證出世的成果，那就叫香煙。但童子呢，我們通常好像小朋友，小朋友就天真無邪，那麼個性就率直，那麼小朋友呢，他一就一二就講個字，不會就全講話的，就只是說他天真萬難。那現在講的童子就不夠裡面呢，那是文殊師利菩薩的代表，那些文殊就是童子這樣的，就是證明文殊菩薩的智慧啊，是得可思議，凡有所教，凡有所動，都是呢令到這個眾生得到解脫的利益，那變成這個童子一樣的天真萬難，定無半點的歪斜。加上香煙菩薩呢，他亦都是呢稱他為童子，就是表示他心無其他的雜念，所謂天真無邪的小朋友一樣，以這個香氣來到底驗證他自己這個身心，所以他就是香煙童子，即從在起頂立佛足地而發佛言。這三句就經家最講過很多次，不用再講了，就是結集經典的人呢是最術，那麼香煙童子啊，那麼恭敬佛一種的儀式，或者從座位起頂禮頭面接座位頂禮佛身足，就是一品百品。那我問如來教我弟官諸有為相，我問如來就是我香煙童子啊，就問佛的教導，問佛的開示，我問如來就教我弟官，我開示我的什麼呢，就教我弟實來到觀察一下，是好好地去作觀。咁啊，作觀啲乜嘢咧？個諸有為相，有為相咧就世間凡，凡你有所造作嘅，都叫做有為相。啊，嚟呢張台本來冇嘅，而嗰啲木頭啊，加上呢個鬥木師傅啊，用啲釘啊，或者用個刨啊，個刨得個好好，釘到佢咪成一張台啦。呢啲有所作為嘅，就唔係話天生出嚟嘅，咁佢哋有為相，啊咁有為相從佛教嚟講咧係有淺深，有種種嘅唔同嘅。嗱，我哋一般嘅凡夫對於一切法都係生咗一種取著之心，佢就變咗咧俾呢個有為法啊係轉咗去，就好容易因為呢個有為法你看得破睇唔開。就一邊有為法轉咗去，因此係造罪業，就流住呢個生死之中，都係有為法所害啦。嗱，咁如果嗰啲盡根嘅三乘人，佢觀呢個有為相、有為法咧，係屬於咧係過患甚深。如果對呢個有為法咧起呢個執著，起種種分別咧，都係一種嘅罪過嚟嘅。所以他們厭有就觀空嘛，那麼空了這個有為相， 不为这个有为相所转，从此就超凡入圣，得到出世的圣果啦。如果离根的三乘呢，他就观这个有为法，从这个因缘而生，但是缘生就无性啦，当体就即空，就好似金刚经里面讲，到一切有为法是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如应作如是观，一切有为法呢是生灭，好似摆在梦咁样，梦呢当然暂时有，等你醒咗呢，你完全系冇用嘅，完全系唔得实在嘅。幻呢就好似嗰啲幻术魔术师一样，咁啊一张被或者一张纸一把扇，佢就变到鸡仔啊，又变到鸭仔啊，啲通通都系遮眼法，即系唔系实实在在嘅。嗰把扇就可以变只鸡蛋，变只鸡，变到鸭出嚟俾你哋享用，只不过呢种系遮眼法。得啖笑，佢就开心下咁啫。臭咧就是、水泡啊，嗰啲水泡咧系嗰啲水冲击有嘅，好容易咧佢就冇晒噶啦。影咧就呢、是、个影像，我哋啲人中午好似隔个舞天咧，你中午啊响个街上行冇瓦遮头嗰阵时啊，太阳一照就俾咗个影咧，就响个地下。有呢个人而有呢个影咧，咁冇呢个人就边度来嘅影咧？咁呢个影咧，阿亦都唔系实在，所以一切有为法，就如梦如幻，就如泡嘅影啦。如露亦如电啊，嗱露就先头讲嗰啲雾水，嗰啲雾水经过一晚咧，嗰啲雾水就滋润嗰啲草。咁你喺草上行咧，似乎濕咗只腳，但呢啲霧水太陽一出咧，就冇曬噶啦。啊，自然咧就更加容易明白。嗰度行為閃電乜閃一下，幾快脆咧，啊閃下就冇咗啦。咁以上所講咧，都係屬於啊呢個有為法咧，係唔實在。有為法咧，徹底虛妄。假如果我哋唔明白呢個道理啊，喺呢个彻底虚妄有为法中，咁啊执入佢为实有啊，咁啊信我者贪，就为我者亲啊，由此咧就不了解有为法系幻法执为实有嘅原痴，由是所知有为法咧，因为有为法而起个贪嗔痴，因此就造罪业就留住呢个生死啦。咁如果别教菩萨啊，佢就观一切法。呢、这个有为法从呢个因而生，所谓无明不觉，生生世境界为如的长六粗啊，由呢个根本无明，先至有呢个出世嘅无为法，由呢个知末嘅无明，先至有呢个世间六凡嘅有为法。同时佢哋都明白到啊，有为法之中系彻底虚妄，例如我哋讲呢个见相二分。雖然意上二分咧，本身就完成實性啦。可是我哋在呢個迷惑中嘅修行咧，一定要遠離呢個依他同埋呢個偏計所執，先可以入到呢個完成實。嗱，咁如果佛同埋嗰啲大菩薩啊，佢就觀呢個有為法、有為相咧，佢個本體都係如來藏妙真性，即是常住真心。是彻底彻底咧，系平等平等，一切有为相啊，本体就系清净实相。咁教我观诸教我弟子有为相，头先所讲的几种咧，就应该属于咧呢个离根嘅三乘，亦即是我哋讲教理所以通教嘅行者。通教行者咧，佢观一切法系当体即空，唔需要等佢灭咗坏咗先知道个空。正在有呢張台響説嘅時候啊，呢張台都係幻化嘅，根本就唔實在，不過係因素互合而有嘅啫。咁佢呢個智慧比較嚟咁多，唔需要等佢分析呢張台先至知道佢係空。正在呢張台呢件事物響佢面前擺響度，佢就知道佢本體就空寂啦，因此佢就唔會執著啦。 唔会执着咯。佢对有违法，当下知道空性唔执着啊，佢就可以超凡而入圣啦。因此啲社康贤童子啊，南无文殊菩萨，我闭观之后系上呢个属于一个通教菩萨。咁我时持佛净念富千斋，嗱咁啊闻佛开示之后啊，佛咧就教佢闭观，一切嘅有为相系如幻如化，唔好执着俾到有为相转咗去。嗱咁啊，智康贤童子啊，佢得到佛呢种开示之后咧，佢哋自己就修行咯。话我时嘅持佛，我在呢个时候咧就系持别佛啦。佛已经同我讲咗开示啦，做乜嘢就厌悔清斋，厌悔咧就系韬光晦积，自己好好地咧。咁呢个清斋即系清净嘅地方，清净嘅斋室咧，好好地修行。对于佛同自己所讲嘅大观诸有为相系点样嘅咧，就好好地啊修行观察一下。咁正在响呢个清净斋室。现在韬光晦积观察诸有为相的时候啊，见诸比丘就消沉水香，就见到嗰啲比丘啊烧呢个沉水香。嗱咁亦都呢个见字咧，可以当呢个文字，就系嗰啲比丘啊诵经啊或者做其他法会咧，真系烧沉水香或者檀香。因为烧檀香、烧沉水香，当然你就闻到呢个气味啦，所以话见诸比丘就烧沉水香。嗱，沉水香咧，可以讲咧系一种好名贵嘅香，佢特登在就出在呢个雪山阿耨达池，系好稀有嘅。如果你点滴咁多多都好啦，系四十年以内啊。都聞到佢呢個香氣噶，咁即係佢叫沉水啦。但佢沉水咧，就唔係話真係沉落個水底嘅。例如你揾個水缸裝一缸水，你放啲沉水抌落去咧，佢就半浮半沉，佢又唔會浮到呢個水面，亦唔會沉下到呢個水缸底，在呢個半沉半浮之間，呢種就叫做沉水香啊。啲沉水香咧喺世界上咧，如果真正沉水香咧，就好名贵噶，就唔系话一般人咧所能够烧得起，系买得起嘅。咁家乡唔同志啊，根据文珠比丘或者见珠比丘烧沉水香咧，咁呢个乡贤童子啊，佢当然咧就系住响呢个庙里边，同嗰啲出家人一齐嘅。咁可能佢自己本身亦都系一个出家嘅菩萨，因为佢住喺个庙里面，先至闻到诸比丘烧沉水香，或者见到诸比丘烧呢个沉水香。佢香气就直言啊，香气咧嗰啲沉水香呢个气味，虽然有呢个香嘅气味啊，但佢冇呢个实质俾佢哋睇得到噶，所以啲香气咧就系直接言。冇呢个体质，俾我哋摸得到，俾我哋睇得到，所以咁嘅香气就清净直然。虽然直然之中有呢个不直然，所以话内入鼻中啦，佢呢个香气咧就可以来到我哋呢个鼻之中，我哋闻到呢个沉水香嘅香气。咁到呢个时候，佢哋作观咯。咁啊，点样作观咧？我观此气啊！我观这个烧沉水香那种的气味呢，就非木非空，就非衣就非火，即是呢不是说这个木空衣火生出来的香气，就非木不是在这个沉水木里面呢生出来的香气。那么如果说那沉水的香气是在这个沉水木里面生出来，那么应该呢唔曾燒之前，佢哋有呢個香氣咧，俾我聞到。但係家下唔係，一定要呢個沉水香咧燒着咗啦，咁嗰啲香氣咧先至咧係出現。如果未曾燒木啊，根本就冇呢個沉水香嘅氣味㗎。 佢正係呢個塵長嘅氣味咧，就唔係從呢個木生出嚟喎，所以飛木嗱飛空，空就我哋個虛空啊，嗱虛空咧就好廣大嘅，我哋唔使話坐飛機響窗口望我哋，整片都係虛空，就係我哋企響呢度莫高頭啊，望上個天咧，呢個虛空都好廣闊嘅。嗱咁如果呢個虛空佢本身啊，就係恆常不變嘅。我哋中國有五千年嘅文化歷史，由盤古初開天地到今日，咁啊都係呢個虛空。可以講從世俗帝嚟講咧，虛空都係永恆不變嘅。嗱，如果呢個虛空可以生出呢個沉水香氣啊，咁啊能生呢個虛空咧，係永恆不變。咁應該所生呢個香呢啲煙啊香氣咧，亦都係永遠存在，應該就唔會有間斷。但係現在唔係喎，咁啊現在咧呢、這個虛空啊，根本就唔出冇法子出生到呢個香嘅氣味。呢、這個香嘅氣味一定要燒個沉水香先至有，唔燒就冇呢個沉水香嘅氣味。咁啊，證明呢個沉香嘅氣味咧，就唔係從呢個虛空嗰度生出嚟啦。嗱，飛煙煙就係我哋燒嘢出嗰啲煙啊。嗱，如果我呢個沉香嘅香氣喺呢個煙嗰度生出來，嗱，我哋燒香啊，嗰啲煙咧喺呢個上空升上去，實際上咧唔使走得幾遠啦，嗰啲煙就冇咗噶啦。咁如果話從呢個煙出生呢個香氣啊，咁應該咧你就聞到，但係嗰啲煙咧升空冇幾耐，佢就冇咗啦。咁呢個香氣亦都冇咧，咁證明呢個香氣就唔係從煙生。有者可以第二個道理啊，嗰啲煙係有好多種嘅，我哋燒垃圾啊，燒衣服啊，燒金銀紙啊。凡係燒嘅嘢都差唔多有呢個煙出來喎。咁如果呢個香氣從呢個香純粹香燒嗰陣時，嗰啲煙咧有呢個香氣，咁啊即其他嗰啲煙咧亦都有呢個香氣。咁啊現在其他嗰啲煙咧係冇呢個香氣生出嚟喎，係只有呢個純粹香燒嗰陣時先至有。咁啊證明呢個香氣咧。就唔係響呢個煙嘅地方咧，係生出嚟啦。嗱，飛火，火就能燒呢個沉水香啊。火亦都唔係一種，可以講咧，凡係燒嘢都有火。咁如果係啲沉水嘅香氣啊，響呢個火嘅地方生出嚟，應該咧其他有火嘅地方都可以生呢個沉水香嘅香氣。但係現在咧唔係喎。其他的火根本燒得幾紅都好啦，都冇呢個沉水香氣咧係發出來，咁啊證明呢個沉水香嘅香氣咧就唔係從呢個火嘅地方生出啦。所以香蓮童子講啊，佢話我夢不交我，開始我諸有為相去閉觀一下，咁我就去到呢個清淨嘅地方，自己咧係靜坐。自己咧清清靜靜，嚟到去觀察一下，咁呢啲咁嘅香氣咧，唔係從木，唔係從空，唔係從煙，唔係從火處生出來，咁呢啲香氣咧就徹底虛妄，靠佢呢個來處就無可得啦。所以話內無就所從，咁啊既然求佢個來處，求佢個生處啊，都無所來。當日去啊，亦都無所住啦。因為我哋有來，先至有去；有生，先至有滅。但我哋求呢個香氣啊，呢個沉水香嘅香氣，既然唔係從木生，亦唔係從空生，唔係從煙、從火生，咁佢來就無所從，就冇咗呢個生處。既無來，亦無去，又無生，就亦都無滅。咁咪證明啊！呢、这個沉香嘅香氣咧，既無三條虛來，就係、是、清淨淨滅。 咁有時佢哋收觀行，咁啊以呢個觀行功力，咁啊觀察嗰啲煙氣咧，既無心就可以耐，咁啊當下就清靜咧，佢就可以斷佢呢個電絲煩惱啦。佢就是就意消，意就包括呢個意識同埋呢個意識根啊，意識就係第六識，所謂分別我執。嗱，咁呢個意識咧，呢個意根咧，就屬呢個第七識，屬於區生我執，即係話呢個意字咧，係包括呢個第六識嘅分別我執，亦都包括所謂呢個意根嘅區生我執。嗱，咁嘅意識屬於呢個見話，意根屬於呢個思話，咁即係意識意根咧，就包括呢個三界嘅見思疑話。咁加上是香炎童子啊，觀呢個香，既然係內無所從，冇佢呢個生處，當然亦都去無所住，亦都冇佢呢個去處，既無生滅去來，我哋觀察佢啊，當然咧由此觀行深入，就可以咧個心清淨，將呢個意識個分別我執，以根驅生我執咧。兩樣都消除了，亦即是話斷呢個三界而見思煩惱。嗱，咁啊有煩惱先至流落呢個生死啊！既然三界見思煩惱都冇咗，佢就唔會流落呢個三界受生死，所以話法力就冇漏啦。從此咧就顯化明確地知道，正到呢個出世個無漏果。點解佢就無漏呢？漏就是有漏，好似個筲箕咁咧，你踩嗰啲菜流上去咧，嗰啲水就喺個筲箕流出嚟。嗱，咁如果係密籠嘅筲箕咧，密嘅冇疏罅嘅，當然嗰啲水咧就唔會流出嚟啦。咁加陣時無漏都係一樣，我哋有罪業、有煩惱，就招到咧。流落三界生死嗰一種嘅果報。嗱，咁如果我哋斷咗呢個三界嘅見思煩惱，正到出世嘅清淨直滅嘅果報啊，就再唔會流落呢個三死裏邊咧去流轉。喺三界裏邊咧，佢就係一個聖人，喺三界裏邊可以獨來獨往啊，唔需要再喺呢個三界裏邊咧。入呢個父母的包袋，再受呢個生死的輪迴，所以發明就無漏。嗱，呢啲咁樣嘅所得到的果報咧，係完全咧係由我觀察呢個香氣，唔係從木生，唔係從空生，唔係從煙生，唔係從火生，求佢來處不可得，去處亦都無所追蹤啊！因此咧，從呢個無生嘅氣來之中。了達一切法都是幻幻化化有為相，是徹底的希望，由此起觀行不執着，因此可以反觀這個自性啊，將這個意根意識的煩惱斷盡，就發明這個出世的無漏，證到這個出世的滅底了。我將自己所證啊，咁啊就同佛講啦，佢當時你印你嗰個原來印我就係得香炎好啊！我將所證過程同佛咧有個報告，咁佛聽咗之後咧，佢就印證我得到呢個香炎好，即係咧以呢個香氣觀呢個香氣係如幻如化，唔起執著，從此破除呢個我執。從此呢個香咧係驗證佢自己嘅身心，所以佢得到呢個香驗呢種嘅號啦，呢個名啊。嗰個塵氣就縮滅，嗱塵氣就呢個香塵嗰種氣氛啊。在呢個凡夫時講咧，佢都係執有嘅實有嘅，但係從呢個香炎童子佢所修觀觀呢、這個。沉水香氣啊，來無所從，就去無所住， 求佢呢個生處去處都不可得。咁你話係咪嗰啲香煙嘅塵氣啊，係肅而清淨直滅，無的來去之相咧？咁妙音就物如妙香，物如妙香就對呢個粗香，嗰啲凡夫有呢個貪嗔痴去分別，咁嗰啲香咧好嘅，佢就起個貪心；仲嗰啲香唔好聞嘅，味道唔好嘅，佢就嗔恨，就唔會要啦。佢唔了解呢個香氣係幻幻化化。是內無所從，去無所住，求他這個生命下去是不可得，這種人叫做愚痴。那麼眾生三大的眾生呢，因為這個香氣而起這個貪嗔痴煩惱，所以就會造罪業，流落這個生死，那就叫做粗香，就不是叫做妙香了。那說妙香就是香業從之啊，去觀察一切的有為相都是幻幻化化，那這個沉水香那種煙氣味道也都是幻幻化化，所以觀這個沉水香的煙氣，不是從木，不是從空，不是從煙，不是從火爐，既然內無所從，求不到的生處，去無所絕，也都找不到他這個滅處，既無生滅去來，從此呢將這個意根和這個意識的見思煩惱消除，發明出世和無漏啊，那你說是不是叫做妙香呢？因為觀香來無所從，去無所住，而得以斷煩惱，正是出世正果，所以這樣的香呢就叫做妙香啊。他再進一步，他就觀這個香氣呢都是這個有為相之一，有為相的本體就是常住真心，有為相的本體就是清淨直滅，是如來藏性，所謂當體呢觀察呢就可以默默地是圓淨這個三執地藏，所謂的妙香物圓。我從香圓就得阿羅漢，他說我因為啊從觀這個香氣的味道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無心而去來，因此我得以呢是破除這個三界的意識意根煩惱，發明出世的無漏，我以這個香來到驗證我自己這個身心，所以呢我就得到這個香炎的名字，就得到這個阿羅漢，因觀香氣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而正等于出世的阿罗汉果。那么此日酬佛问，从何方便是入三摩地，就是我从这个香验证自己的身心，都证出世的阿罗汉果。那佛问圆通，你如果所证就是香验有为相，此日酬佛问，五十八界谁为圆通？那佛问圆通，那么别人所证我就不得而知啊！如果香炎童子所证的呢，就是香炎有为相啊，以观呢个沉水香的香气啊，非是木生，非是空生，非是烟火生，求佢来处不可得，去处亦都无所从啊！因此呢，就验证我自己呢个身心，就以呢个香呢验证自己身心，就为最上。是為最第一。若王若上二法王子定在會中五百梵天，即從在起頂禮佛足二百佛言，我無此見為世良醫，口中常指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數凡有十萬八千，如是識之，苦草行淡，今生等微，定諸和含，驅生變異，是冷就是熱，有毒無毒，識能辨知，成殊如來，了知就未成， 非空，非有，非即身心，亦非离身心，分别未因，从时开悟，蒙佛如来因我昆众若王若相二菩萨名，今于会中为法王子，因未觉明，为登菩萨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就未因就为相。呢段经文比较长啲，就是、六尘之中咧，就是、属于第四系观呢个未尘而得而悟道。咁啊，边个观呢？就是若王若相，佢两兄弟咧所观察而得到正果嘅。嗱，若我哋一般嚟讲咧，凡系能够医病，所谓咧又能够消毒，又能够止痛，令到啊呢个有病嘅人咧，佢个身体得以安康，咁呢种就名为佢叫若啦。嗱，咁啊若咧？家称为王，亦称为相，系若王就系若中之王。根据佛经讲咧，个雪山有一种药，佢就阿耶陀，能治一切病嘅。口讲无病不治，亦有一种药叫做善见。点解佢哋善见呢？个眼见到佢，我哋个眼就唔会有病。我哋嘅耳仔，闻到呢个善见药呢个名咧，我哋嘅耳仔个耳根就唔会有病。如是类推啊，舌鼻舌身耳咧，能够见到闻到呢个善见药咧，呢、这个舌鼻身耳都唔会有病啊。咁所以就称佢为咧，佢哋药中之王。嗱，药中之上咧。其实咧，我王就差唔多啊，王系最高啦。嗱，咁啊，上亦都系最高。嗱，咁啊，根据《观若王若上二菩萨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过去有一次出世，叫做琉璃光。佢座下有一位弟子，佢哋日藏，佢哋善于说法，具足辩才。咁啊，讲经说法，到处咧度众生。咁啊，有一次佢哋一个地方讲经说法啦，当时就有一个大富长者，佢个名咧就叫做星宿光。咁啊，闻法之后啊，佢哋以呢个雪山嘅妙药无上嘅提壶，系供养呢个日藏菩萨同埋呢个法会嘅大众。佢供养咗之后咧，佢就发愿啊，愿我将来能够啊医治众生一切嘅疾病。因此法会大众咧就尊称佢为叫做药王啊。嗱，咁佢有个细佬，个名叫做辩光明，佢亦同佢大佬咧一样啊，以呢个雪山嘅妙药无上提壶。咁啊，供养日藏菩萨，以供咧在座嘅大众，佢所发嘅愿啊，亦都同佢呢个大佬所发嘅系一样，所以因此在佢大众咧，就安佢个名咧，就叫做系药上啊。咁加药王、药上啊，二法王子，二就即系两个啦。嗱，法药王、药上咁啊，两个名嘅二咧。法王子就法王就是佛，法法本里面讲嘅我为法王，就于法自在，于一切法咧得到兴安自在，不为一法所转，咁啊称为佢就法中之王，即是佛啦。嗱，法王子咧，咁啊即是佛子，系指呢个大菩萨，佢能够掌呢个法王权，持。这个法王印能够行这个法王令，能够号令人天，如法化世，不久将来可以继承佛位，登这个法王大宝座，所以就称他为一个就法王之子，亦即是佛的真正的弟子了。我说二法王之就说明若王若相两尊菩萨呢 都是呢佛的真子，是佛的的系的子，他是法王子，定在会中，同埋呢在法会之中啊，有五百个梵天，五百个数目。那梵天呢，在我哋呢个教授里面讲呢，就是初二三四年，三四时，咁啊四时一共有十八层天。咁点解呢个四时十八层天呢，称为叫做梵天呢？梵的意思就清净。奉佛经讲到呢个梵字，都可以代表咧系一个清净境界，就系嗰啲呢啲咁嘅人啊，佢因中修行，佢对于呢个淫界咧就持得趣清净，对呢个淫界系丝毫不犯。既然对淫界丝毫不犯，持得最清净，咁啊加上佢呢个禅定功夫啊，就升到呢个初二三四时呢个四天嘅境界啦。啊，加或的又会中五百梵天咧，咁呢五百个清净嘅梵天人啦，又可能系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嘅同参，共同一切咧修行，咁啊亦都可以话咧，呢五百梵天咧系药王药上嘅弟子，咁啊佢会中数一会有五百个五百梵天。即从坐起顶礼佛足，就二八佛言，这三句都是经家最言，即是说佛讲经的时候没有这三句说话的，只是后来就经典的人加上去，就表示呢弟子若和若上两位菩萨是对佛一种的尊敬，或即从坐起顶礼佛的相足，然后才是品法于佛。咁我無始劫就為世良醫啊！佢話我無始劫以來係喺呢個世間上咧做一個好嘅醫生，良醫咧就係一個好嘅醫生。唔單話今日如是啊，無始劫以來都係咁樣做世間上一個良好、最好嘅醫生。嗱，咁我哋根據呢個醫生啊，個醫生咧係有好多種嘅。嗱，第一種就叫做惡醫啊。點解叫做惡醫啊？佢好冇呢個品德，亦都冇呢個醫術，亦都冇呢個醫術嘅經驗。佢純粹都係為著自己嘅名利。總之咧，有人幫襯佢睇病啦嚇。佢既無醫德，亦無醫術啊！可以講即係醫你唔死，就算係好彩噶啦。咁啊，因此咧就名為叫做惡醫。就算有陣時咧，佢碰碰一碰到一個能夠邊嘅醫得好嘅，佢冇幾耐咧，佢就舊病復發嘅，而且比最初病咧仲病得重，仲病得緊要。所以呢種咁嘅醫生咧，就叫做呢个恶医，就譬如啊，嗰啲外业道说法都系邪知邪见，唔系落于常，就落于呢个断泼无因果。咁佢为着咧招揽你啊入去呢一个教，佢就俾佢好多个好处，例如派面啊，啊派米啊，咁啊派奶粉啊，或者派牛油啊，派芝士啊。咁啊，種種咧，呢個物質咧滿足你嘅要求。咁如果你為咗貪嗰啲個物質咧，信佢呢個教咧，你聽佢呢個道理都係邪知邪見啊！咁令到你呢個白色田中裏邊咧，係種下呢個邪知邪見嘅種子。咁啊，將來啊，就係以呢個邪知邪見嘅種子起現行。就引導你咧，係墮於呢個惡道之中，可能連佢人生都失咗去，所以呢一種咧就名為佢就惡醫啦。嗱，第二種就佢哋庸醫啊，即係庸庸俗俗、普普通通咁樣，對於嗰啲醫書同埋呢個藥方咧，佢應該咧曾經咧係讀過。雖然佢讀過呢個藥書，亦讀過嗰啲醫方，可是咧佢冇呢個智慧啊， 他不懂得变通，亦都没这个经历去医人，只是医照古方怎样他就照怎样去医人。但这些古方呢有时就挺啱用，但有阵时呢如果你不改变一下日用你的话呢，亦都对这个病人啊不会有这个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他所有啊都是属于呢是对这个药方来到去医病，自己呢完全没有经验，纵使啊不将你这个病呢加重弄坏，但是呢亦都不能够令你呢这个病啊好得翻。但是譬如乜呢，譬如我啲一般嘅凡夫俗子讲经说法，佢所讲嘅唔系佢自己心地发明，佢冇呢个他心嘅导眼啊，唔知道众生嘅根性系大系小系邪抑或正，就唔知道病咯喎。佢亦唔知得所讲嘅法咧，完全唔系佢自己从呢个心地里边咧系讲出嚟，纯粹都是对本宣科依文解义啊。咁啊，所谓令你开悟明心见性咧，系好难。即其咧，就令你听过佛法之后咧，系种呢个佛法善根，种下呢个将来成佛嘅因缘，结缘系咁嘅。所以呢种咧系唔可以当时令你开悟嘅，咁啊叫做容易啦。第三呢就是良医，良医就是好的医生，这个好的医生呢不但是对于那些药书药方他读得很熟，而且他有智慧有经验，那将那些古时的药方药书看了之后又来看病呢，他可以变通一下，或者加几药又或者减几药，变通一下凭他的经验呢来到去啊开出这些药给你的受用给你的食，就可以将你这个病呢就能够医除，主要就是能够变通。所以药方和物理呢稍微两样都很精明，不但有这个好的医术，也都有好的心肠，专一呢是济世利人，不求名利，赠医施药，标本的皆治啊！呢种就叫做好嘅医生啦。就譬如呢个大菩萨说法，佢得到四无改变，得到四无所谓，系如法如说，又知法知机，所谓言不虚发，教无量师，凡有所说，都能够啊。观众生的根基而说，令到一切众生呢受他教化之后都得到很大的利益，得到出世的解决。就譬如这个良医一样啊，能够药方药书都清楚，来到病看病的时候就能够有智慧变通一下，适应你这个病者呢来到去对治，令到这个病者吃了个药之后呢可以得到身体健康一样。那么第五就是他的医王，就是医生之中呢他是最高的，当然比这个良医啊人心人术志在救世重要超高，那么重要好是为医中之王。那么这类的医生呢他就能够发现人知所未发，唔单系对于嗰啲古方、嗰啲药书佢熟读，而且能够咧精通呢个物理啊，凡咗俾佢医嘅，佢都可以标本都兼治，令到你咧手有病嘅状态、病嘅起源、病嘅转变、病嘅究竟咧，佢一切一切都能够知得。好清楚，而且自己咧亲身尝呢个药味，知道呢个药嘅出处，知道药嘅体性， 知道羊的對字，一切一切的都很清楚，所以他就可以依照这个古方药书变通一下，令到这个病人真是一彻底身体健康啊，就披着骨为法中之王，所有一切的言说对这个修行者来讲呢，是有绝对的帮助，令到这个修行者呢可以免生死，可以成佛道。所以《圆觉经》里面讲啊，佢若遇如来根无大小，就悉皆成佛啊。我哋如果有机会遇到佛，呢个大医王啊，唔论你个根性系大成嘅善根，或者小成嘅善根，你遇到佛啊，亲近佛，受佛嘅教化，听佛嘅开示，如教佢修行嘅话咧，所有众生啊都皆得成佛啊。所以若遇如来根无大小，就皆得成佛。这个就属于所谓这个医王，能够治一切众生的病，令他身体健康。那么加上这个药呢，简单讲句，我们已经明白了。那么这个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，他就是从前呢为世良医的时候，他口中常指娑婆世界，能够亲自去尝那些药王。我们中国盘古初开天地的时候呢，有一位神农氏，他就尝百草，但他家乡下经文所讲呢，他亲自尝药啊，数目有十万八千咁多，当然就比个神农尝百草呢是多了很多的。我口中常似娑婆世界，印度话佢就娑婆，中国话佢就堪忍。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叫做堪忍呢？其实娑婆世界的众生呢，我们昨晚所说三苦八苦是无量诸苦，但是那些众生呢，他悉皆能够忍受啊。不要说其实就算说病，你什么病都好，总之不死的人呢，他还是病人的，你他怎样的痛苦他接受，他可以忍受啊。他没有两句啊，一切心理上的痛苦，生理上的痛苦，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是照单全收，一切一切的痛苦他都可以忍受。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呢，最后就堪忍世界，就说明众生呢是能够忍受一切的痛苦。加娑婆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面啊，我们这两位药王药上的大菩萨呢，他就在娑婆世界里面，所有那些药草呢，他都亲自去尝，看看那些药草呢是怎样的性质或者味道，是能够医治什么病，他口中常似娑婆世界。那么向下呢就分别解释了草木，今天草啊，例如好像淡竹叶啊，属于这个草质，又例如其他那些生草药都是属于草啦。那木呢，好像木通那样，就是木，木一科所示。那金呢，就是黄金啊，属于矿质。那咁啊，黄金都可以做药嘅噃，系咪有效我就唔知啦。我自细咧，我做细路仔啊，我哋见我阿妈咧，或者伤风啊、咳嗽或者食啲补嘢，常常搵嗰个茶煲煲药咧，佢就抌入金戒之后一齐煲嘅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乜嘢时间抌入金戒之后一齐煲咧？我唔系医生，当然咧我就唔识得啦吓。不过呢啲咁文字上，他口中常之娑婆世界，包括草木金石，咁啊证明呢个金咧，咁啊亦都系可以做药用。嗱石就个石盐，呢啲盐啊好实净啊，好似石头咁嘅，咁啊叫做石盐，就系石啦。咁明数啊，佢呢个名 同埋呢個數目名就係呢個藥嘅名咧，個數目啊多到咧幾多有108,000咁多，咁啊可見呢兩位藥王藥上菩薩咧嗰種濟世嘅苦心，能夠自己親自上藥有108,000咁多啊，每一種研究嘅設備啦，先至攞出嚟嘅濟世醫人。佢如是就識之，通通啦，佢都知得呢、這個明白，所有嗰啲藥啊，點樣嘅上狀，點樣嘅體質，點樣嘅味道，點樣嘅性能，點樣嘅出處，點樣嘅對付，佢就如是識之啊，通通佢都明白。例如嗰啲藥嘅外表呢、這個相貌。它的顏色呢有這個黑白青黃種種顏色不同的，你說說它這個體有些是實的有些是不實的，說這個味有些是苦的有些是帶有酸味的有些是帶有甜味的，那些藥味有那麼多種啊，你說說這個性質有些是寒的有些是熱的有些是補身的，那些是藥的性質的，藥的出處呢都是名山大川、啊、好像我所知，因為我吃過黃連、啊、我飲過黃連一兩，那他的藥材過去上海呢，凡你幫他買藥呢，那些好的藥呢，他們有一張單包了些藥給你，就基本幫你煲埋頭煲二煲的煲送給你的，有張單的介紹，咁啊黃連最好邊度咧？就四川，我所謂川連川連啊嘛，四川個黃連咧最好嘅，呢啲就佢個藥嘅出處啦。嗱咁啊藥個對治，如果呢個人發熱病，你用啲咧所謂清涼嘅藥啊去對付佢啦。嗱如果呢個人過分個虛寒，所謂冷咧，就要揾啲。温和或者屬於咧呢個熱嘅藥咧，嚟到去補佢一補，呢種就藥嘅對治。佢如是識之啊，無論藥嘅相、藥嘅體味、藥嘅性、藥嘅出處、藥嘅對治，所謂咧為世良醫啊，佢做個醫王，一切一切呢啲咁嘅藥嘅品質啦，佢通通都知道，一啲都唔會含糊。佢如是識之啊！苦醋的咸淡甘辛等味，有些藥是苦的，剛才我說的黃連真的黃連是很苦的，我跟他弟弟吃了一兩，因為上海讀書坐船，那就沒什麼好餸，沒什麼好齋，那就餐餐都吃四千榨菜，送粥又送飯都是四千榨菜，青菜都沒有調的，加上我本人呢應該是熱底不受得補嘢的，涼的嘢我吃得多多都沒事，即是我自己就是熱底啦。你是熱底火底的人，再加上這個四川這個炸菜是辣的，所以吃了幾天坐了幾天船吃了幾天呢，一去到上海就發高燒，大熱的燒100多度，那就好彩我就受惠的白師傅，他們叫做普利的，就是在這個法藏寺做當家，那我就去找他，他就馬上呢跟我見中醫、啊、那就開個什麼藥，一兩黃連煲水，逐兩下八吃黃連，你有苦自己知，我真的這句話我親自嘗，我真的真苦到都打冷震的，真的有苦自己知說不出來、啊，咁啊，呢個苦嘅味道咧，就可以代表呢個黃連。嗱，醋咧就係酸嘅，但係嗰啲酸烏梅啊，就屬於帶酸嘅味道。嗱，鹹就嗰啲石鹽啊，淡就嗰啲淡竹葉。嗱，甘咧就好似啲甘草，有啲係甘嘅味道。嗱，辛就係辛辣，好似附子乾姜啲咧，有辛辣嘅味道。等味即係等等其他藥咧，每一種藥都有佢個味道。 包括有苦的、有甜的、有咸的、有辣椒。个病猪就和合，和合咧就即系我哋医病嗰阵时，医生开张单咧，唔系话净系一种药可以医病，就好似我头先讲，我食过一两黄连，就真系一种又冇第二种。啊，食咗之后真系妥晒，嗰啲热到马上就降温，仲好翻添。只系一次，冇第二次。啊，咁呢个所谓加和合咧，即系有一种药。就不需要找第二種藥配的，只是一味藥，例如黃連，它是一種藥，是黃連就可以呢，你喝了有退燒退熱的功能。也都有些藥呢，不是為一種藥就可以醫到病，是有很多種藥和合埋才能醫到的。大家看過中醫，每一次看完病開張單好少是一種藥的，可能有時十種八種藥，有時是三七種，有時十幾十種藥都有的，那就包埋一大包的回去基本上來煲，這種藥叫和合，即是一和埋很多種藥合埋一堆，來到呢是當一劑茶煲來喝，那就叫做定珠和合。就驅生就變異，驅生就是與生俱來，咁其實驅生點解就變異咧？有啲藥佢與生俱來，佢係寒嘅，啊經過提煉製造咧，佢就變咗係熱噶嘛。咁佢哋變異咧變咗唔同啦。你有啲藥咧驅生，佢係寒嘅，但經過提煉透製咧，佢就變咗咧係熱嘅，咁咪變異咯。所以話驅生變異之後啲藥咧，驅生以來。但是不是这种性质，经过提炼炮制呢，那就变了它这个体质不同，那它弱肉那就叫做驱生变异。一是冷的是热，有毒就无毒了，冷即是寒凉的药物，热呢就属于呢比较是补这个虚寒的药物，那它就是冷就是热，你有毒就無毒，那無毒性的藥呢，固然是用錯都沒問題啦，但是有毒的藥呢，好像蜈蚣啊、蠍子啊，這個很毒的，但是有陣時呢，有種病呢，好像那些毒瘡啊，或者有毒的病呢，所謂以毒攻毒，他們用到這個蜈蚣，即是白竹蟻，用到這個蠍子，這兩種呢，是有毒的畜類。嚟到去咧，煲嚟飲，煲嚟食，所謂以毒攻毒啦。嗱，當然呢個有毒嘅藥咧，就唔係話隨便可以亂用，一定要呢個有經驗嘅醫生，係有把握用藥嘅醫生咧，佢先至可以用。咁冇毒嗰啲就無所謂啦。佢色能就偏知啊，以上所講苦嘅。酸燥的、咸的、淡的、甘的、辛的、和合的、驱生变异的、是冷是有毒无毒，种种的药呢，咁啊色能辨知啊，色一定要普遍知道，即系唔系话明白一种两种，普遍所有嘅药啊，佢嘅性质、佢嘅体质、佢嘅对治、佢嘅作用，佢能够知得好清楚，冇半点嘅怀疑。所以他們色能就遍知了，色界都能夠知道，那成事如來就是了知未性，成事就即是呢是侍奉佛，歸依佛，以佛為師，在佛座下聞法修行，那就是成事如來，即是佛呢就成事佛，聽佛的教導，聽佛的開示，那就了知這個微性，了知呢就即是能夠是觀想徹底明白這個藥呢，這個味道，這個體性是徹底虛妄，說了知微性。那麼怎樣徹底虛妄化呢？說非空就非有，如果你話嗰啲藥 個味道佢係空咁冇嘅咩？咁但係每一種藥都有佢個味道啊，尤其中藥啊，真係啦嚇，真係冇，我都覺得呢個中藥啦嚇，嗰啲味道真係唔係個個人飲得到嘅，有啲又苦又甜，咁但係佢就好多作用喎，即係佢飲咗有個好處，咁就苦甜都冇計啦。咁既然有呢個藥味喺度，你就唔可以話佢係空啦，因為有佢呢個味喺度，味不力言而不消失，就唔係空，就唔係冇味道，非有亦都唔係有。藥雖然係有味道，有酸味，有辛味，有辣，有苦，可是咧，你係只係嚐到有個味道。呢啲味道咧，佢冇一個實在在嘅體質。啊，呢啲咧係代表苦嘅，呢啲係代表咧辣嘅。佢冇呢個實質呢個體質呢個味道咧，攞出嚟俾人睇做一個代表，所以就叫做咧係非有。佢冇呢個苦嘅辣嘅實質嘅體性，就非即就身心啊，身就講條理，我哋飲藥咧覺得個苦喺呢條理嘅作用啊嘛，呢、這個心咧就講我哋呢個肉團，一當嗰啲人咧都話你個心喺邊度啊，都係指引個心口，呢個心啊呢個心咧就一嚿肉嚟嘅啫，呢個心臟啊，就呢個心咧就指呢個肉團心。个非即咧，唔系话即时呢个身心，非就唔系即时呢个身心，即系话咧，以上所讲呢、这个药味啊，唔系话从呢个身心所生出来嘅，咁叫做非即身心。但系非嚟身心咯，如果冇咗呢个条理舌根，冇咗呢个肉团心嘅分别，我哋点知佢系咩味道咧？所以亦都唔可以離開呢個身心而有呢個藥味，因為有呢個身心，先至可以有呢個藥味。咁就係非味，係身心啊。咁既然呢個藥味無實體性，因為佢係非時空、非時有、非即身心、非離身心，所以就證明啊，呢、這個味性咧，始終就係無實體性啦。所以話分別未因係從事開悟，嗱、这、呢個分別咧就唔係佢一樣嘢分開喎。呢啲係黃田係苦嘅，呢啲就扶持乾姜咧就帶辣嘅。嗱呢種咧就係寒涼嘅，呢種咧就係補嘅帶熱嘅，唔係咁樣分別喎。如果咁樣分別咧，就叫做係妄想。咁呢個點解咧？呢個分別咧就係作觀。入去用功嘅地方，既然咧佢知道呢、这个了知呢个药味无实体性，因为佢系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，因此佢哋作观啊，用功修行，佢就了知得咧呢、这个味道嘅本因无实体性。就從事就開悟啦，由此咧佢就得到開悟，因為觀察用功知得呢個藥嘅味道呢、這個味塵，佢個本因咧就無所從來，你亦無所去啊，離開呢個心別去來，本體就係清淨直滅，一切頓空煩惱而得以開悟，明心見性。我話從事開悟。就蒙佛如来，你因果坤贵若王若相，你二菩萨名。蒙佛如来，蒙就成蒙，这个佛呢不是讲现在释迦牟尼佛，就是讲过去的他行菩萨道所植于的佛，就蒙佛啊，印证他坤贵，即是两兄弟，一位就是他的若王，一位是他们若相，两位菩萨的名字为若蒙佛如来，印证我坤贵两兄弟的名字是若王若相，两个菩萨。加上若王若相 参菩萨道，救度众生。当然佢系设计系一位菩萨啦，嗱个菩萨就为因啊，成佛就为果。咁我将来成佛佢做咩名咧？将来修行成佛，个大佬药王就佢哋症状啊。我细佬个药上咧，将来成佛就叫做咧净难。呢就个两兄弟咧，将来修行成功。化缘已不成佛啦，就是一个就佢哋正状，一个佢哋正眼，咁啊两个名字。佢金于会中就系法王之一，而就系响呢个首轮法会之中咧，佢就为佛嘅真子，系为佛嘅的子，就好似啊，例如各师有接持。咁如果大果三個仔咧，就的確咧係佢的子啦。咁今日佛亦都一樣啊，行菩薩道，能夠掌法王權，能夠持法王印，能夠行法王令，能夠號令人天，如法化世嘅，的確係佛嘅真子，係佛嘅的，係嘅子。咁如果二乘啊，嗰啲小乘人。佢只系知道，唔能够发心度众生，佢未能够行呢个菩萨道啊，就好似乜咧，就唔系属于佛嘅真子啦，就佛个庶子，即系好似咧呢、这个男人啊，有第二个夫人生出嚟嘅仔咧，属于呢个庶子啦，系有只有呢个大婆啊，第二个结发夫妻咧，先至生出嚟嘅的子。咁家下话喺呢个莲花会中咧，为呢个法王之子，系佛嘅真子，佢为法王子啊。嗱咁啊，本经同埋呢个花严经啊，讲到话第十咧，呢个法十字中嘅第十个法王之主，都系断无明正法身嘅身份。佢哋因未觉明，就未登到菩萨。咁啊，因为了知呢个药味，内无所从，亦多得无实体性啊！因为了知呢个味性，既然咧无来无去，本体空寂，因此咧就觉悟明白知得呢个药性咧，就系常住真心，就系如来藏性，破无明。正法身，所以慧登菩萨。嗱，呢啲经文咧就系成上佛问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咧？就我因你觉明，慧登菩萨。个佛问如通，如我所证，咁未因就为上啊。此段经文咧就成上就所问。五十八界系谁慧圆通咧？个佛问如通，咁啊别人所证。我若王若上两兄弟就不得而知，而我若王若上两兄弟所证嘅咧，就未因为上啊，因为观呢个药味，了知呢个药味无实体性，因此破烦恼，得到超凡入性，正出世嘅性果，就系为最高，系为最无上，系最第一啦，王因未。觉悟慧登菩萨法门而通，如我所证，就未因为上。不陀陀罗，定期同伴十罗开示，即从在起顶礼佛足而发佛言：我等先要威音王佛，闻法出家，于欲增持，随礼入室，就佛唔想因，既不洗尘，亦不洗体。中间就安然，得无所有，宿疾就无忘，乃至今时从佛出家，令得无学，比佛令我独陀陀罗，妙足说明成佛子住，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速因就为上。嗱，咁呢一段咧就属于观六尘之中啊，咁啊属于咧第五层，就观呢个速尘。而悟道，咁边一个入不陀罗？印度话佢入不陀罗，中国话就佢哋现富啊， 因為佢的善父就是他修行成功是善於守護他自己這個本性，善於守護他自己這個本體，所以稱為呢就叫做善父，亦名叫做善父啦。這個佛陀婆羅就是他們同伴，同時一起修行的人，大家同兄弟或者同參師友一起在住得共修的，我們叫做定期呢同伴共修的。有幾多就是十六開始，一面是十六位菩薩，開始即是菩薩，菩薩度眾生的嘛，既然菩薩度眾生就為眾生開始，將他自己所證所學以過來人的身份講給那些初學聽，是教導那些初學，教導那些晚輩，所以這樣就叫做開始了。十六開始呢，即是十六位菩薩呢話明是開始度眾生嘛，那麼十六開始十六位菩薩，即是為賢父菩薩佛陀婆羅同埋他的同伴同參，一共有十六位菩薩，即從在起頂禮佛足的二百佛言，這個屬於經家序言，不用解釋了，解釋過很多次了。向下呢就是聚著他怎樣去得到這個圓通，他說我等先於威音王佛文法出家，我等我就佛陀婆羅自己稱就等其實十六開始他同伴同參先，就他在先從前響一尊佛叫做威音王佛，威呢就是有勢力能催眠一切，這就叫做威了，就是代表這個波耶的真智慧，因為波耶的力量是不可思議，能夠破這個無明黑暗，顯示我們心地的光明，都是全靠這個波耶的力量。那你說波耶力量是幾威呢？如果沒有這個波耶的妙力心光智慧，所謂堅厚的無明不是這麼容易破得到啊，加上這個波耶的妙智慧，無論你的無明怎樣的堅實，它都能夠將你照破，令你心地光明得以啟發，所以這個威字就代表這個波耶德，有咁嘅威勢，能夠破除呢個黑暗堅實嘅無明煩惱。嚟音咧就係、是、音聲啦，就代表咗大慈悲，咁即係解脱得。就係、是、呢尊佛啊，佢證到呢個解脱得，佢得到解脱啦。佢就以呢個大慈悲心啊，以呢個音聲説法度眾生。所以呢個音咧就係、是、音聲。以音聲説話度眾生，就叫做解脱得。那王呢就是法身得啦，王呢就是最高，是最尊最無上，那就叫做是王。就譬如這一尊佛，既然有波耶的威力破無明攝容歸體，又能得到這個正道解脱得從體起用說法度眾生，所謂體用一如正道這個清淨妙法身，我們的清淨妙法身即是說樹紅三世是橫遍十方盡虛空遍法界，都是無處不是法身，都是法身之所作。那你說這個法身你看呀，是不是最高，是不是最上，是不是稱為王咁高呢？所以一次呢尊佛以三德而立名，就叫做威音王佛。威就波耶，音就解脱，王就法身啦。咁啊，三德具足，所以呢尊佛嘅尊號咧就叫做威音王啦。咁隔下佛陀婆羅菩薩同個十六位同伴嘅菩薩。在先呢就在這個威音王佛的地方做什麼？ 就問法出家，咁問法就去聽呢個威音王佛說法，開始教導你，因為聽過威音王佛說法教導，覺得呢世間都係痛苦啊！所謂三苦八苦係無量之苦，所以你就發心出家啦。如果佢唔了解呢個世間嘅情況痛苦啦，佢唔係容易出家嘅。所以出家咧，如果真真正正嘅全心出家嘅人咧，應該佢縮生好有善根。若果冇呢個善根咧，佢唔會出家嘅。就算佢真係出咗家嘅面，佢出家暫時，然後咧佢都會入邊嘅，唔會長久同我哋咁咧。永世出家，咁我真系出家出咗成六十几年噶啦，我净系受戒都差唔多六十年噶啦，好多人嘅岁数冇六十岁啊，可以讲咧系老戒噶啦，系嘛？嗱，咁啊出家就出呢个三戒之家，而进入啊所谓佛之家，系咪叫出家啦？嗱，出家。你有出家的規矩，所謂行住坐卧，日常生活啊，住喺大叢林裏邊咧，都有一定嘅法則嘅，唔可以亂嚟嘅。尤其是我哋沖涼啊，唔係話時時有得沖嘅，一般嘅青眾，包括做職事，都唔係日日可以沖涼嘅。都要好耐時間先至沖一次，通常叢林就兩個禮拜沖一次。咁亦都有啲好似我哋街坊所去問老和尚啊，講下你嘅客運，佢每一年就沖一次啦，每一年就剃一次頭。所以去問老和尚見到個相咧，有陣時咧嗰啲鬍鬚長到到肚臍，嗰啲頭髮咧長到啊到呢個背脊嗰度。做長個女人嗰只雞梳邊嗰個雞嗰條邊，點解呢個係規矩？一係就唔剃頭，我哋話剃除梳髮啊嘛，一剃咧就全部都要剃。如果講呢個色冷啊、斯蘭卡，佢做尿啊，連眼眉都剃埋嘅。總之一剃咧，全個頭上咧乜嘢毛都冇嘅。嗱，如果你唔剃咧？就全部都不剃，不可以話好似我哋家都是不對的，梳長剃下梳啦，淨係剃梳不剃頭髮，其衣著習慣都是不得的，一係就不剃梳又不剃頭髮又不剃眼眉都不剃，要剃就全部剃，所以虛雲老和尚咧，你睇佢上面有陣時咧真係唔粗，長到都肚臍，佢啲頭髮長到咧。可以梳條辮咧，喺墩到下邊嗰、那個大髀嗰度嘅，因為佢一年只係剃一次頭，一年只係沖一次涼。如果你話我點解可以接受啊？呢啲就講功夫啦，就講佢個修持，佢個身咧冇寒氣嘅，冇呢個夠胃之氣嘅，個身咧有一種清香嘅氣味。呢個係修行咧而得嚟嘅，冇咁嘅修功啊，冇咁嘅功夫修行啊，邊個可以做得到？一年沖一次涼，剃一次頭，剃到隻膝乸都有啦。但係佢唔怕，佢一年只係一次。嗱咁啊，講到沖涼，但係佢話以肉真時，肉就冇肉，即係沖涼咧。真就係大家同住嘅出家人。個個都受過三壇大戒，個個都住喺呢個常住裏邊，有啲掛單，有啲長住，有啲當即時。咁我哋通常啲叢林咧，以舊時嘅規矩啊，就兩個禮拜沖一次啦。佢呢個浴缸咧，就好似今日啊，嗰啲所謂咩分萬浴咁啊，佢一個大嘅浴池。咁啊，今日咧嗰啲熱水當然就唔係燒柴噶啦，應該係燒煤或者燒電。咁啊，一大池水， 等我哋舊啲叢林即係喺山上多，根本就冇電、冇煤氣嗰啲咁嘅嘢嘅，你完全燒柴，咁啊裝咗一大池水咧，咁啊燒柴，咁啊燒到呢一池水咧，可以講話咧，即係開始辣，唔使煲到滾啦，開始辣手嘅，即係要慢慢嚟洗嘅，咁樣為止。咁啊，沖涼嗰陣時都唔係隨便走入去嘅喎。第一個睇就係、是、大和尚，即係呢一大池水咧燒到夠熱啦，咁啊大和尚一個人落去洗，洗得乾乾淨淨，企起身啦，著衫走人。咁啊，第二咧就係嗰啲扳手師傅，就包括大和尚入嘅首座和尚、西堂和尚、後堂和尚、堂主。呢四大扳手，無論幾多個，每個叢林裏面可能有二三十個，可能十個八個，輪到佢哋呢一班人咧，係第二排班去洗，諗佢就洗淨啦。就其他嗰啲職事，要用嗰啲書記，或者好似當家啊，咁啊知客啊，前堂個委羅啊，呢啲當職事咧，就去洗。佢哋洗完就到前堂。嗰啲清早洗，嗱咁啊禅堂就有東西兩邊嘅，好似佛典咧，我哋有東西兩班企嘅，通常入大殿，右手邊就佢哋東班，左手邊佢哋西班，咁啊到禅堂洗清早洗咧，西班嘅師傅就先洗，東班嘅師傅咧就跟住後來洗，洗完之後啦，再後咧。就是、普通嗰啲掛單嘅，然後就到嗰啲工人洗，咁冇水換佢點啊？話咁都冇問題啊！咁啊，即係水換咗個單，冇得傾。無論幾多八個人，舊時嗰啲叢林住三百個人係好普通，絕對唔係新物。咁啊，呢三百個人咧，兩個禮拜先至沖一次涼，都係呢一池水。大和尚話最著數落第一個洗，洗到最後嗰啲工人咧。咁啲池水咧，可能都唔想睇噶啦。但系佢呢個法例係咁樣，個個亦都係咁樣去洗。嗱，咁我總是有福，都洗過兩三次。當然我哋咧都唔係話完全係清淨，都叫做都有少少嘅職位，等於話咧做官咧有少少個階級噶啦。咁啊，即係話跟埋嗰啲書記，大概係排第四班咁去洗啩。都唔算話好難睇，不過就洗過幾次。所以家喺浴真時，我哋出家人沐浴沖涼嘅時候就隨禮入室，隨住呢一個規律，隨住呢個規則啊，就入呢個浴室裏邊咧去沖涼，個隨禮就入室啦。佢就不誤著水恩，咁佢沖涼啊，坐落個大池裏面沖涼啊。咁淋水就捽身啊、抹身啦、啊，咁嗰啲水咧，當佢淋上身嗰陣時啊，佢就作管，佢入唔到咧呢個水個本因，佢忽唔水因，就既不洗塵，就亦不洗體，中間安然。嗱，水本身係一個促塵，係一種塵境，佢淋到個身處沖涼。咁咪促到我哋呢個身體咯。嗱，我哋呢個身體亦都係塵境嘅一部分啊。嗰啲水水塵亦都係塵境嘅一部分。嗱，咁大家都係塵，塵又點樣可以洗塵咧？所以忽然悟到呢個水個本因啊，佢係呢個塵境，大家都係塵境啊，所謂咧塵。就不能洗塵，但亦不洗體喎。嗱，體就係我哋嘅身體啊。咁入唔到呢個水咧，佢本身都係如幻，都係呢個塵境，所以佢入唔到呢個水啦嚇。既不洗塵，佢哋亦不洗體，但中間就安然啦。中間咧即係不偏於一邊，亦唔偏於呢個塵。仍偏呢個體，既然不洗塵，亦不洗體啦。嗱，咁啊中間咧，當然係安然寂靜啊，一無所有啦。 或中間安逸，就得無所有。嗱，呢啲經文咧，到到呢處咧，就要調一調嘅。嗱，得無所有以下咧，就應該就繼續啊講所謂啊根到邊個咧？所有就係套到呢個你令我突破我妙足開明事實之處，即係咧佢得無所有啦，跟住咧佛咧就為佢所謂妙足先明成佛之處，應該繼續呢個地方啦。今日順住嚟講咧，都唔將佢掉啦。順住講，縮集就無望。點解叫縮集無？縮就係從前，集就係集氣啊，無望咧即係唔會忘記。就説明呢個佛陀陀羅菩薩佢從前，肯威有王佛座出家，佢同呢個常賓菩薩係同時，因為佢個口過好重啊，常常毀謗常賓菩薩。以呢個口過之故，墮於呢個三惡道，都唔知佢哋生幾得變。呢種事情咧，佢今日雖然啊係開悟啦，但呢種咧縮生嘅習氣啊，縮生嘅壞習慣咧，佢都唔會忘記。後來惡道獨受完，得翻呢個人生咧。是仍然跟这个上帝菩萨出家，那么可见呢，我们明白这道理之后啊，真是呢要信因果。所以我常常讲佛教的道理，或者讲一只古仔都好，不是只听古仔那么得意，其实每一个古仔里面都有很深的哲理，或者启发我们的善心，鼓励我们的人學佛的弟子要信因果，辨邪正，不要得盲目去追求，不要盲目的信仰，一定要每一件事情都有那些因和果，不可以违背这个因果的。所以这个縮在盲目就是从前，因为常常毀謗常賓菩薩而招致墮落，后来虽然从惡道出来得翻嘅人生，佢亦都常跟住常悲菩萨出家，咁所以咧佢哋缩集就无忘啊，唔会咧忘记佢从前呢啲咁嘅事，乃至今时就从佛出家令得我，乃至到今日咧，咁啊从佛出家跟随佛出家就令得无学啊，由于观呢、这个。水的本因咧係塵境，塵不洗塵，亦不洗體，中間安然，由是咧就斷煩惱，而得到出世咁無學位，個從佛出家就令得無學，比佛名我佛陀陀羅，咁啊比威優王佛啊，咁啊叫我個名咧。叫做佛陀陀羅，咁啊中國話就叫做賢父啊，善父善於咧係扶持自己呢個德性，咁妙速宣明就成佛子住嘅妙速，就咧對呢個粗俗噶啦。嗱，我哋一般嗰啲凡夫啊，一般人咧，所有嗰啲好嘅接觸到咧，佢就好歡喜嘅，好似柔軟嘅嘢啊。佢一接觸到咧，覺得佢軟滑，唔怕粗雜質咁咧，佢就起個貪心。如果著到身上係粗嘅咧，佢就唔會中意嘅啦。唔明白呢個粗塵都係如幻如化，本體清淨，屬於呢個愚痴啊！就喺呢個粗塵裏邊咧起個貪嗔痴，造罪業輪轉呢個生死。所以是粗的速塵，不是妙的速塵。那就佛陀羅菩薩和十羅開始的同伴同參， 去遇到呢个冲突，既不洗尘，亦不洗体，中间安然，得无所有，彻底清净。你遇到呢个冲突咧，系彻底清净啊，维持呢个如来藏性个宣明，就得到咧系宣扬，亦都咧发明呢个冲突咧。这个本体就常住真心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咁啊性佛子住啦，即系咧唯独嘅真子住于法王之家，咁啊成佛子住。咁以上嘅酬训问，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咁啊向下就酬训问，十八界谁为圆通？个佛问圆通啊！如果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啦。如果佛陀陀罗同埋十六个同伴啊所证嘅咧，为如我所证啊，就速因为上，因为观呢个速尘而得而悟道，因为观速尘得到超凡入圣，得到出世解脱，所以呢个速尘咧就系、是、为最上，系为最好。我因为速尘而得到正出世嘅无学，我速因就为上啊。咁啊，仲有三五分鐘就講個因速而悟道嘅故事俾你聽啊！嗱，大家呢個雲門祖師，大家都聽過啦。今日有個雲，我哋呢個馬化朝灣有間雲門寺，有雲門祖師嘅。咁佢未曾開悟為禅宗嘅祖師嘅時候咧，佢曾經去參學。他參了一個六尊叔，是一個在家的居士，當時是一個很有身份禅宗的人，他就去參近學親近他。但是這位六尊叔的生日的門，那麼雲祖師就敲門呢，敲一次沒有人應，敲兩次就沒有人出來，敲三次呢都全部反應了，那他都夠耐性了，他就第四次又敲，咁呢次就开门啦。咁啊，六尊叔一开门就同佢讲：道一句，道一句，即系你揾我啊，你就讲出你嗰种嘅见地。咁文殊祖师就讲唔出咯，咁啊讲唔出咧，咁啊就佢哋想咧将佢只脚担入呢个门槛入个里边，亲近呢个六尊叔咧。六尊就在呢个时候将呢个木盘以埋一夹，就将文明祖师嘅脚一夹断咗。但系佢冇痛苦嘅，一夹断咗咧，就呢个门就束到佢啦嘛。佢就割到呢个束，因此就开，因此就明心见性啦。就因束尘而悟道。啊，第二个咧有个。水疗和尚，和尚就出家咁样嘅水疗。咁佢有一次咧，佢就去亲近呢个马祖道一禅师。咁去到就请佛，请佛先开示，如何是西来意？咁啊，禅师就问佢嚟到请我开示。咁你求都求都唔拜都唔顶个礼。啊，咁啊呢一位水疗和尚咧？都覺得是自己沒禮貌，他就馬上叩頭。那麼叩頭當然背脊就向天，這個頭叩頭背脊就向天了，他叩頭了之後呢準備要起身了，那麼這個道一禅師呢就一腳就踏住他的背脊，那即是說他的腳踏住他的背脊就觸到他的背脊了，因為這麼一觸小條和尚就開悟了。他就讲句话，他说八千三门无量义门，一尘中识取去人，这就是法明心地大彻大悟所讲的一种好的境界。那另外还有一位，他是北山禅师，也是因出现悟道的。这位北山禅师呢，他最长处最专一研究就是金刚经，他们自己呢除了讲金刚经、诵金刚经， 就写到一部叫做《金刚经》，青龙所抄，手拿黄黄巨珠啊，都好多残嘅。你由于佢专一啲废人啊，系弘扬受持，著述都系《金刚经》，佢在家姓周嘅，所以一般人咧称佢哋周金刚。佢得生呢个名反为啦，有阵时啲人咧唔记得。咁啊，同一个时候，我哋南方啊，又有个六祖大师啊，六祖大师系广东人啊，系我哋南方广东人啊，系南洪慈兴人啊。咁六祖大师啊，就继承呢个禅宗，禅宗就系讲啊，不论文字，教外别传，明心见性。咁呢个德山禅师周金刚喺听到唔系地道。嗰个出家人三千威仪百万世行，学都学唔切啊！点可以话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咁咩咧？咁佢哋认为咧，南方嘅六祖大师呢个禅宗所讲嘅不立文字啊，就与我哋所谓学三千威仪百万世行咧呢种咁样嘅家风咧有抵触。咁佢就索性咧担住佢呢一担啊，手系青龙所抄个黄黄巨柱就南下，想话教训我哋南方六祖大师咧，叫做佢个门徒要破斥所谓不能文字教入边传呢啲咁嘅道理。咁行到半路咧，就算冇火车坐，冇飞机固然冇咧，火车啊，我哋一般嗰啲车都冇嘅。都是行路的，坐十一号巴士就着佢行的。咁佢行到半路咧，突然间肚仔饿，又解渴，咁就要买啲嘢食下，或者想饮下啦。突然间见到个房间有个阿婆，佢摆个盖口仔喺度，咁又有点心，就啲糕饼之类咧，又有水，咁佢就行埋去想买啲糕饼点心食下，买杯水饮下。咁呢個阿婆咧，跟住下邊咧，我哋講落去咧，呢個阿婆可能咧就係菩薩上嚟點化佢嘅。咁呢個旁邊呢個嚟個大師，你想點啊？佢我想啊，買啲餅揾佢飲下。佢話咁啊，佢我先問你，你成擔嘢擔住咁重啊，你啲係咩嚟噶？咁佢哋直講啦，佢呢度就係我所住嘅《金剛經》青龍所抄。咁呢個婆仔呢一聽啊，佢話咩叫做青龍所抄，我就唔懂啊。但《金剛經》呢，我都懂得一啲嘅。佢話裏面有幾句話，就係話現在心係不可得，過去心係不可得，未來心係不可得啊，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心都不可得啦。你而家要買點心，究竟係點邊一種心啊？係點過去心？一一点未来心就点现在心呢？请你讲一句，如果你读得出，答得令我满意，免费食饼，免费饮茶。假如你答唔出呢个问题，或者答得唔圆满，请别，有钱我都唔买。哇！咁真系呢、这个，你一下嘢啲功夫都几硬噶喎。咁德山禅师一谂，咁啊真系都答唔出呢个问题。答唔出呢个问题啊！呢、这个老婆婆咧，索性咧请别走人，有钱都唔卖。咁啊，当时嗰个地方左近咧，有个龙潭禅师，亦都好出名嘅。咁既然佢响呢个老婆婆面前落咗面啊，自己冇用啦，功夫唔到家啦，佢就亲近呢个龙潭禅师。咁佢入到去咧，都话明个龙潭啊嘛。咁入到佢就讲，佢话来到龙潭，龙也不见啊，就潭也不见，点解叫做龙潭呢？咁当时龙潭禅师咧，刚刚佢行出嚟喺佢身边，佢话子已经咧系道家儿啦，你已经到咗呢个龙潭啦，我啲书就系龙潭啦。咁啊，因此咧呢个德山禅师咧就佩服佢呢句话。就留低就親近佢，咁有一天晚上咧，佢入去呢個方丈室啊， 咁啊，请示呢个龙潭禅师，咁啊倾咗好耐，就要告别啦。但呢个天时咧已经黑啦，外边好黑，咁龙潭禅师咧就点一支蜡烛，就送佢到方丈门口。点一支旧烧嗰啲屋嗰个门槛咧就好高嘅，有啲木头一块咁样拦住。有成尺幾兩尺高的門檻都有。咁啊，呢個德山禅師咧，佢就要好大步咁攬過呢個門檻，先至出到去噶嘛。咁啊，正就第一隻腳攬過去，第二隻腳開始想攬啦。咁啊，龍潭禅師將佢火一吹，就燒熄咗啲蠟燭，咁黑麻麻咯，變咗佢咧就睇唔到前邊個路啊，就唔小心咧就慣一跤就跌低咗。咁啊，向地下一束，佢就可能啊，一束，而可能佢就讲啲咩话咧？佢话揭世枢机，等一无至于太清啊，同诸缘变，似一层投于大海。虚空系好广大，大海亦都好广大，一条毛。你話吹上個虛空，可能你睇唔到。咁一粒微塵抌落個大海，簡直你就唔知佢喺邊度。就係話咧，開悟啊，悟到我哋呢個心性，發生你睇廣大如虛空，廣大如海。我哋嘅人啊，我哋一切嘅事情咪好渺小啊，渺小到係好似一條毛。好似一粒微塵沙塵咁細呀，咁亦即是鼓勵我哋一個做晚輩參學，要向呢個廣處，向呢個大處去用功，唔好咧為我哋呢個我見呢個我人自己咧，處處計較執着計謀，咁你先至可以心量大，明心見性啦，見到自己嘅本性，如同呢個虛空廣大。好似个大海咁广大，嗱咁啊，个时间就过咗几分钟噶啦，咁啊将呢一个速尘呢个经文咧讲，同时都讲几个因速尘悟道嘅故事，嗱咁啊向下文长就讲第六种加舍尊者观呢个法尘，咁下星期四咧再见啦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世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